各位好，这里是巴黎傻娃。周末发生的事情啊，实在有点多。本来想歇两天的，看来不行。简单列了个提纲，值得说到的内容啊，好像能排到下周五。今天清明节，睡醒了爬起来给我妈发信息，问他们有没有去扫墓，告诉我云祭扫。我都忘了，生活其实还远没有恢复到正轨。掐指一算，姥爷离开我已经12年多了。今天是全国哀悼日。两个多月来，国内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的患者超过了3300例，10多亿人的生活受到影响。中国也是全球第一个举国哀悼的国家。可是就在这样的日子口，今早法国 BFM 电视台却发生了让人不齿的一幕。这个台的记者 Emmanuel A. Sheep 却大放厥词，他说他们埋葬了神奇宝贝，用 Pokemon 来侮辱我们的逝去同胞。看看相关方的道歉，这位记者先生似乎很恼火，因为他以为当时已经关闭了麦克风。但让人尴尬的是，这样的言论不仅是对新闻自由的践踏，更是对逝者的亵渎。这样的言论与全球抗议的宗旨背道而驰，与团结和怜悯格格不入。巴黎时间下午2点，在 Change Plan ORG 网站上，有人发起了让这位先生辞职的请愿。截止到巴黎时间晚上8点，签名的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人。发起人 Patrice Ye 说，这一事件中不仅是华人，整个亚裔群体都成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，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。而在请愿的留言中，人们对一家全国性电视台如此传播歧视和仇恨表达愤怒，也对逝者、对所有受害者表达慰问和同情。在留言的队伍中，除了华人，我们也看到了不少法国人的身影。在这儿，我们把请愿的网址链接也告诉大家，如果您也能打开的话。当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们等待一个真诚的说法，也需要一个靠谱的结果。周五，也就是昨天，巴黎的警察局长也惹事儿了。这不是赶上大巴黎地区的春假了吗？巴黎人那颗蠢蠢欲动的心呐，特别是在隔离已经3周后的今天。之前我们就介绍过，一些憋坏了的法国人琢磨换个地方再隔离，比如从城里转移到农村啥的。内政部长是第一个不同意，几天前他就站出来斩钉截铁地表示没门儿。总理也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不能出门啊，各位，要不大家3周的努力就打水漂了呀。警察们更是倾巢出动，风里雨里，10几万警力卡口等你。警察局还放出狠话，违规出行屡教不改，第4次被发现，罚款3740欧，这是小3万块钱人民币呀。第5次的话，对不起，那就抓你没商量。政府一众组合拳，然而周五一早，当巴黎警察局长到达环城公路检查现场的时候，还是傻了眼，等待出城的车竟然排起了长队。这还了得，警察局长气愤至极，脱口而出，现在正躺在重症病房的就是此前不守规矩出门乱跑的人。嚯嚯嚯嚯，局长大人心急之下的口无遮拦彻底激怒了法国民众，祸从口出，锅从天降。因为这番引起争议的话，上午犯事儿，下午这位警察局长就不得不乖乖道歉。看看，出发点是好的，但谁让您口不择言呢？自由的表达也有边界，什么人能得罪，什么人不能惹，可得好好掂量，好好说话，这里真的有乾坤。